OK， 欢迎大家来到海森 Podcast， 现在是2020年9月12号星期六下午3点43分。今天不是在晚上录，因为我昨天工作实在太累，反正晚上就是一个没有一个录音的感觉，我觉得就不要勉强自己，因为我怕录起来效果也不太好，所以我们现在今天是在白天，久违在白天录，所以声音可能会，你知道，因为我房间是比较靠马路那边，所以可能会有点比较嘈杂的马路声这样子，所以大家不要太介意。OK， 我们要先听一首歌。OK， 刚刚给大家听到的是那个我们 Machine Gun Kelly， 就是我们俗称 MGK 他的 Bloody Valentine。然后呢，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听这首歌好了，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懂嘛，就开始从学生开始踏入到上班之后，就你开始转变成一个上班族之后，你终于懂说为什么人家说其实学生很幸福，因为工作其实跟上课不太一样，因为上课的时间是基本上你上课，你放学之后你就可以完全不用念。大学是这样子啊，高中你可能要稍微念一下书，但大学通常你上课有认真听，然后你正常来说你期末考前、期中考前一两周再开始准备就 OK 了。但是工作其实你在上班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会很累，那下班基本上有时候你可能还要再忙一些公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点是这个啦。然后你下班会非常累，你就想要休息，这样有时候你连玩的力气都没有，然后有时候你又报复性熬夜，对，然后就隔天又睡到超晚，然后假日就一下就没了这样子。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最近这几个礼拜，应该说我八九月就是 特别操劳，我接了两份工作嘛，然后我录了现在海声 podcast 是一个，然后我又有在，我跟大家讲我在准备另外一个节目这样子，然后还有在准备空拍机的考试，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月就是非常爆炸，而且其实我还不止这些东西哦，我原本还准备多益跟那个，等一下，突然想不起来，原本要准备多益跟，好，我突然脑袋有点乱掉，反正就是我还要接很多东西，但是因为。哦，对啊，屏东广告节，所以我原本也要准备那个的比赛，结果后来发现完全，我是真的挤不出时间那种，或者是突然有一个空闲时间，我只想要休息，因为就是真的累到一个不行，就是完全挤不出时间，然后把那些东西就放弃掉。反正我就在想，你知道，有时候就是因为音乐基本上是我最常拿来抒发情绪跟疲劳的工具嘛，所以我在想到底听什么歌比较能够放松，因为其实讲真的你很累，你真的是就是精疲力竭的时候，你不会想要听那种你不会想要听 lo-fi， 你不会想要听那种古典乐，你知道吗？你不会想要听咖啡厅天龙，可能听到就会很堵然，但是你会想要有一种在咒人在发泄的感觉，你不想要听那种太轻的 R&B， 那种是你要在悠闲的时候才可以去听，可是当你有压力，当你有点焦虑的时候，你那些东西真的听不下去。然后我就找到了一种，我就终于找到了一个曲风是非常适合你积满身上积满压力，然后你想要怒吼，你想要捶墙的时候可以听的乐风，就是朋克，各种朋克都有。但是我比较喜欢，我这个礼拜的周期刚好，我比较喜欢听流行朋克，就是 pop punk 这样子。啊，你们如果对这个有兴趣，你们就去 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打这个类别，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类似的歌哦。这很重要，我再强调一次，我第一集还第二集就讲过了嘛。当你听到一首歌，你就觉得好想要听这种类似的歌，你知道吗？找到这种类似的曲风，你不要依靠那种 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 的演算法，因为毕竟机器还是机器，它没办法分析的那么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去找到这首歌的曲风是什么。通常美国会有非常细的分类，所以像我刚刚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它就是比较偏流行朋克，所以我只要想，我觉得这种曲风很好听，它很适合我现在的情绪，那我就只要去 YouTube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各大音乐串流平台上找这种东西，找这种曲风的播放清单，我就可以听一整串，就是都是这种类型的歌。然后上礼拜我跟大家讲嘛，我刚好在听另摇，就另类摇滚这样子，然后我一样也是去 YouTube 找。然后就蹦，然后就挖到宝，然后就挖到哦，很多老牌的，你知道另类摇滚，因为另类摇滚是比较80、90年代就出来的曲风，它比较早一点，所以我就哦，又听到一些老乐团，很爽这样子。然后流行摇滚，当然基本上你只要扯上流行这种东西，都是90后2000后之后的事情了。但我觉得其实流行没有不好，前阵子刚好跟一个学弟出来吃饭，我们又有聊到嘛，其实很多会听独立的。乐迷这样讲，乐迷好了，或者是会去听团的人，他们会排斥主流音乐，但其实这点很矛盾哦，因为应该说，第一个我们讲技术层面，两个东西就是你知道吗？术业有专攻。以前在最早以前，独立音乐是因为他们的成本没有那么高，所以他们可以弄出来，他们制作费、他们编曲都会比较一般般，所以我们才称作独立音乐。然后主流音乐他们有签约的制作人嘛，所以他们整个制作过程分工分得很细，然后做出来品质整体会比较高，可是他们会做出比较朗朗上口的副歌嘛，就是或者是主歌，或者反正就是俗称的 hook 这样子。那其实我前阵子上礼拜有讲嘛，看那个 Karen CC 他的限动就有讲说，因为现在的技术已经分布蛮平均，因为网络的关系，所以其实主流跟独立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然后再来是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主流的乐团、主流的歌手、主流的团体，他们其实也是从地下出来的、啊，他们其实也是独立出来的，但是他们红了就变主流，所以大家懂我的概念吗？所以就是其实去排斥你不喜欢的东西是还蛮不成熟、蛮低端的啦，因为其实各有各的好处，你不应该去不喜欢别的东西。就虽然你喜欢的东西，你不能因为喜欢红酒你就觉得汽水很烂吧？告诉你，喝汽水的人才多的。你去看那个什么制酒厂跟那个制造跟可口可乐，你看你就知道哪个产值比较高了，对吧、啊？就是各有好坏了。好，先给大家听下一首歌。Hey, you know my ex, so that makes it all feel complicated, yeah. my life at 2 a.m. 'cause my boy's new girl is sorry. I won't apologize to nobody. You play like I'm invisible, girl. Don't act like you ain't saw me. Last year was a mess, and how I acted was beyond me. But the past still revolves me. You text me, I ain't responding. But now shit's done changed. Go our separate ways. But look at this damage you did to me. I still want nothing to do between you and me. Please don't say nothing. It all sounds so true to me. We don't got nothing. 可以，刚刚给大家听到的一样是我们 MGK 先生带来的 My Ex Best Friend， 然后他是跟那个 Black Bear 一起合作这首歌的。哦，前面我延续一下刚刚的话题，就是其实我以前是不喜欢流行朋克这种东西的，哦，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像我想套这九 man 他之前好像有在节目上讲过一个类似的话，因为我现在想不出例句。他说他的饮料排名，然后有一个是汽水，好像是 Mountain Dew 还是我忘记七喜还是 Mountain Dew， 反正就说那个饮料排名很高，因为他刚好有一次好像去不知道去哪里去美国参加一个活动嘛，然后非常非常热，一直爆汗，然后口非常渴，但是他喝到的第一罐饮料就是 Mountain Dew 嘛，反正就是他喝到那个汽水，然后从此之后就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喝。他其实就让我想到，其实我小时候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原本不喜欢吃什么东西，或者你不喜欢喝水。然后当你有一天真的渴到，你知道吗？或者是你真的饿到一个东西，饿到一个不行，然后你吃到的第一个东西，或者你喝到第一口液体，就可能它就可能从此改变你对那个东西的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我自己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不喜欢吃东西，反正我小时候就是很瘦，现在也很瘦啦，但我小时候是那种真的是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我大概175公分，然后大概55公斤而已，就是那种真的 BMI 过轻，然后你出去就是被亲戚说，啊，你到底有没有吃饭？你是难民是不是的那一种瘦啊？我现在有好，我胖了10公斤这样子，就是但是还是很瘦，没有到很标准的身材这样子。然后呢，就是长大好像就是也是突然饿到吧，大概我忘记国高中的时候突然饿到，然后从那之后就开始喜欢吃东西。然后像我现在讲的流行朋克嘛，就是我原本也是不喜欢听这种流行朋克，我觉得很智障，你知道吗？因为流行朋克第一个它就是主要就是 vocal 跟电吉他当做基底嘛，然后唱一些小情小爱的歌词，然后你以前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好无聊，这就是乐团在唱那些，然后喊来喊去，叫来叫去，然后我爱你，你爱我这样子，我恨你这样子。可是就是在你在不同的情绪下，或者是你在不同的环境下，真的会，我觉得人真的是人，就是一个很奇妙、很复杂，然后又很智障的一个动物，你知道吗？人类真的很奇怪，它很容易突然改变想法。反正我就是突然爱上了流行朋克，就突然爱上了流朋这样。那我以前真的不喜欢，我以前觉得很智障，但是因为刚好这阵子那个压力太大，我觉得听这个很舒压很爽这样子。然后我们聊完了流朋，我想来顺便跟大家提一下那个 MGK 这个人。其实 MGK 这个人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讲，因为他前阵子啊，也不能说前阵子，大概也两年了，两三年了，反正他跟阿姆有个牛肉嘛，对。因为 MGK 他就在那个自己的 Twitter 上面就说阿姆的女儿很漂亮这样子啊，事实上是真的也蛮漂亮的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讲的不太文雅这样子，他就有点说对不起了，饶舌之神，对，但你女儿真的太辣辣，真的太他妈的辣了。然后大家就是你知道吗，粉丝就会起哄，然后就开始去传传传传传，就传到阿姆那边。但阿姆其实他也本身也没有看过这则推文这样子，然后反正中间就是穿插了很多事情，最后就诞生了两首基本上应该是这五年来最有名的 battle 大战了，就是我们的 MGK 的 Rap Devil， 还有 Eminem 的 Killshot， 就是这两首真的是太屌了。对，大家自己去，大家对这一段牛肉有兴趣，自己去网站上 去 Google 一下，或者是直接去找 D Rebound， 讲第三次哦 ，D Rebound 奶奶他们会帮你整理好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那种欧美之间的八卦、牛肉什么各大事情，我都非常喜欢看，所以我就是会很关注这件事情。反正从那次的diss track 事件之后，然后 MGK 其实真的蛮屌，因为他算是浴火重生哦，他当下其实是没有被击溃，因为他第一张。我忘记是在哪 iTunes 榜首的冠军单曲就是 Rap Devil 这样子。像阿姆就有讲嘛，阿姆其实就在很常在 interview 就有讲说，其实我人家来 diss 他，他如果 diss 回去，通常不会把那个歌手给毁灭掉，其实会让他捧红这样子。然后非常非常神准的预言的，然后 MGK 又是他没有被压下来嘛，他又翻红，但是他翻红是。大约一两年之后，他开始转变他的曲风之后，因为他最早开始他就是以饶舌为主，饶舌摇滚或者是就是最一般的饶舌为主。他从19年开始发了这张 I think I'm okay， 跟 Youngblood 一起合作的这个歌之后，他就开始转型了，他就开始做这种比较朋克、比较摇滚的东西。然后呢，一直到今年的这个我刚给大家听的 My Ex Best Friend 这首歌才冲到 Billboard 上面。所以大家就说，因为我很喜欢看评论嘛，他们就在下面说，哇 ，MGK 真的是转型成功。然后大家其实很开心，因为 MGK 找到自己的歌路，这样子，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饶舌里面。然后同时他又在这个 Eminem 的无情炮火 kill 下面存活下来。所以 MGK 这东西，MGK 这个歌手其实真的很多东西可以讲，不止他的歌，他的背景，然后他过去的牛肉。还有他的感情史，也蛮多东西耶。我跟你讲，美国的歌手、电影圈，然后什么电视剧演员，他们的感情史，我只能用 一句话来做总结，就是贵圈真乱，就是真，他们真的是乱到太爆炸了。好，我举例来说，不行，这个我放到后面说。哦，我就以 MGK 来当例子好了。好呢 ，MGK 的。不行，我要留到下一段再讲，因为他跟下一首歌的歌手有非常大的密切的关系。大家先听下一首歌吧。 Today you made me feel irrelevant, twisted my intelligence, made it seem there's no brain in my head. I'm like a skeleton, can't shut my eyes.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an alien. I'm so fucking dangerous. Cover up the evidence with medicine. I can't find the light. All I wanna do is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like you. You, you, you, you. All I wanna do is kill somebody.Words in my mouth that I don't want you to, and I lost my clout. And my time is acting as my currency. You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reat the young with no accountability. Shoot me down. All I wanna do is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like you.State of perpetual frustration. Go on, shove me again. Fuck with my head. Leave me for dead. Please. And yeah, you may think this is a metaphor. Something you've never heard before. I know I found on the floor and then subconsciously pinned to the door. But then you motherfuckers could cross them out and I still won't believe what you thought. All I wanna do is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like you.You, you, you, you. All I wanna do is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like you, you, you, you, you. All I wanna do is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kill somebody like you, you, you, you, you. Okay, 所以刚刚给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接下来的主角，我们的 Youngblood 所带来的 Kill Somebody。 然后呢，刚刚有讲到嘛，就是这几个人现在其实是算是有一个连结在啦。 OK， 好呢， Youngblood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然后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他刚刚的曲风他是比较新的，但如果你去 Google 他这个人呢，你会发现哇天哪，他的路线是那种视觉系的歌手这样子，但是他的歌路却跟他的visual 不一样，他跟他设定的这个视觉是不一样的。他歌路是走比较算另类一点的东西，比较偏另类的东西，但是他的造型却会让你觉得有点像比较偏朋克这样子。哦，他自己在访谈也有说，其实哦，大家看到他的年纪啊。大家看到他的年纪嘛，他今年1997年，他比我还小，他8月才出生，他应该比在座各位听众大部分都还小这样子。他1997年出生，然后他出生在音乐世家这样子，然后他这么年轻，然后正常人就觉得说啊，那你一定唱朋克，你一定唱 pop， 你一定唱流朋，你一定唱小情小爱，我爱你，你爱我这样子，但没有，他选择唱另类，他选择去唱像 Twenty One Pilots 那种比较偏精神，比较偏内心跟心理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介绍 Youngblood 给大家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看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看，现在是草莓族，然后老人就是一群老黄癫，就死不下位，然后站着位置不放这样子。其实每个群体里面都会有正常人，可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大块的地方，就是一群你知道吗？一群八嘎囧就是没用。但是八嘎囧里面其实八嘎囧啦，我讲的为什么有点。那个有点口音，八嘎囧里面其实也会有正常人，也是会有那种真正很爱家的人，也是有一些没有那么疯的人，真心是想要去跳八家将的人都有的。那我们看到的现在年轻人也有一些是真的很努力，也有一些是真的很聪明很愿意付出的人。那我们看到那些老人其实也有一些就是是善良的，是可以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去就是我们不要太去认定说哦，谁就是怎样，你是哪一种人，你就是那种人。其实有时候是会有例外的，像 Youngblood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它代表着我们年轻世代也是可以有比较独特的见解，不像大家就是追求流行，然后拍抖音，然后想赚钱哦，没有，赚钱是一定要的，你就是一定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嘛。然后当然你的预算你赚到的经济已经超出过你可以养活整个家人之后，你当然就有权利可以选择你想要往哪条路创作，对，这都是自己的决定的。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什么都很漂亮，我觉得流行很好听，很好记，可以让我跟很多朋友去聊天，就是流行音乐。那我觉得独立音乐也很好听，那我觉得摇滚都很赞，什么摇滚一大堆，另类摇滚、流行摇滚什么一大堆，我觉得都很好听。饶舌我觉得很好听 ，R&B 我觉得很好听，各式各样的曲风，我觉得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都很棒。对，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一样再来听一首 Youngblood 的歌吧。 turned 17 and I saw it in my head. He was blowing up the world with a ballpoint pen. Then I met a person, I think I fell in love. A certain kind of love that you can't find in drugs. But I fucked you up, needed a long time. It's like I killed myself, I love you long time.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Bang, bang, bang, it's all bullets.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Bang, bang, bang, it's all bullets.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Bang bang bang, it's all bullets.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I'm a 21st century liability. Bang bang bang, it's all bullets. OK， 那刚刚那首就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另外一首 Young Blood 的歌，就是 21st Century Liability。然后呢，这张专辑我其实我自己觉得，目前听起来我是比较喜欢的。但是 Young Blood 他在这几年比较被大家知道的歌，应该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他跟 Machine Gun Kelly 的那首 I Think I'm OK， 然后再来就是跟 Halsey 合作的11 Minutes。然后呢，哦，前面就讲了嘛，就是 Young Blood 事件的主角，其实就跟这些三角这一圈有一个关系这样子。Halsey 以前有跟 Machine Gun Kelly在一起过 ，OK， 那 Halsey 他其实又跟 G-Eazy 在一起过 ，OK， 好 ，Machine Gun Kelly 他的歌里面就有呛阿姆嘛，所以阿姆呢，他 diss 回去的时候就有说这个 G-Eazy 啊、哦、比较厉害，然后 MGK 你比较烂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在一起这样，好 ，OK， 再来呢，想不到 Halsey 他后来又跟 Young Blood 在一起了，对，没错。就是这样子啊，跟 Young Blood 在一起之后没有多久啊，但他们因为做这首歌嘛，其实这在美国是很常见的哦。像那个 Shawn Mendes 跟 Camila Cabello， 就是因为那个 Senorita 那首歌，就是其实我讲真的啦，他们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传绯闻了。Shawn Mendes 跟 Camila， 他们很早以前传绯闻了。我记得 Shawn 刚出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点，然后那个。Camila 还在 Fifth Harmony 里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人说他们已经在一起了，但是当下后来就好像就没了这样子。哇、哦，这要讲一阵子哦，大家有耐心听下去吗？好，我现在就把这一整段剖析给你们听。OK， 我们讲到 Halsey 跟 Young Blood 嘛，没错，他们合作这个11 Minutes 之后，他们又在一起嘛，后来又分手，因为 Halsey 他就跟那个 X 战警里面的快银在一起了。快影大家知道吧 ？Quicksilver 那个快影在一起，然后后来好像现在可能又没了，我不知道。好，啊、我们讲 Halsey 就到这一趴，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讲那个 Shawn Mendes 跟 Camila 啊，更玄哦，这段关系真的超级无敌妙。反正他们是最近拍了《Senorita》里面以后才整个你知道吗在一起？他们在美国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因为拍 MV 在一起很常见。像那个 Halsey 唱那个 Closer 跟 Chainsmoker 的时候，听说好像也有搞在一起。好，就是好太多了太多了。好，我们现在先专注讲加拿大这一块，Canada 这一块。Shawn Mendes 他跟 Camila 对不对？在更早之前呢 ，Shawn Mendes 他其实最早是跟那个 Hailey Baldwin， 就是小贾斯汀的老婆，最早前是他们两个传绯闻。好，他们传完绯闻之后呢，他们已经抱在一起，都被拍在路上抱在一起了。然后没有了，没有关系了 ，OK， 他们就澄清说，哦，我们只是朋友这样子。后来呢 ，Hailey Baldwin 就跟 Justin Bieber 非常好，他们坐在那个类似那种，那个你在海边会看到那个叫什么？ 小型的那种你可以自己驾驶的那种 冲浪艇嘛，反正类似那种东西，他们做到，然后一样 Hailey 也是抱着 Justin Bieber 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他们在非常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呢， Selena 就突然被诊断出什么有精神疾病嘛，反正就是非常非常不好，忘记是肾脏吗还是肝脏，反正他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住院这样子。然后呢，小贾的整个情绪状态就非常不好，然后他甚至还在自己的 IG 上面上传了 Selena 的一些照片跟图片这样子。然后当时媒体就说，天哪，那个 Hailey 就是他内心的心理，他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就你知道吗，他都已经就是基本上已经要在一起的状态，然后他还可以在自己的 IG 上 po 上自己的世界上最红的一对情侣档、哦、就是 Selena 跟 Justin Bieber、哦、基本上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讲到的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就是因为台湾就像我们网络上说的，我们没有下一个周杰伦，所以我只能以周杰伦跟蔡依林来做比喻。基本上 Justin Bieber 跟 Selena Gomez 就是周杰伦跟蔡依林这对情侣的概念， 他们在美国的等级就是这么大，他们就是最红的 pop star 这样子。天哪，我不小心爆雷了。好，反正我还没讲完，反正这是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嘛。那当然后来Selena 他比较康复之后 ，Justin Bieber 他们又没有再继续联络，就是 Selena 他们在生病的那段期间 ，Justin 跟 Selena 他们其实又复合一段期间，好，真的太乱了，那大家是不是听得有点五煞煞？真的太乱了，反正就是 Shawn Mendes 跟 Hailey 先暧昧，我先这样讲 ，Shawn Mendes 跟 Hailey 先暧昧，然后呢 ，Hailey 又跟 Justin 暧昧。Justin 又去跟 Selena 复合，是复合，已经不是暧昧，是复合。复合完之后又分手，分手完之后 Justin 又跟 Hailey 正式的确认的 officially 在一起已经拍到了，就是在路上直接拥吻，坐在腿上直接拥吻的那种，不夸张，直接拥吻。结束之后呢，非常真的非常奇怪哦，反正然后 Shawn Mendes 不是跟 Hailey 其实当那一段期间其实是有一点暧昧的，反正就是他们 Justin 还会跟 Hailey 在一起。OK， 好，结束之后 ，Shawn Mendes 就出了这个我们去年出的嘛 ，Senorita， 然后就跟 Camila 在一起了。好 ，OK， 事情就到这边稍微进入了一个平流程，稍微停住了，对不对？但前阵子呢 ，Shawn Mendes 又被拍到他进入了 Justin Bieber 他们家的录音室，所以就是说可能会一起录了一首单曲，我猜啦，因为他们都毕竟都加拿大人嘛，所以互相照应一下。就猜人家猜他们可能会合作单曲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样就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感觉很像看，就是你前女友的男朋友，然后你知道吗？这三个人相处在一起，不会觉得很 awkward 吗？就是不会觉得很尴尬吗？就是贵圈真的是非常特别，非常特别。OK， 美国的音乐圈啊，其实还有很多啦，但是可能其他歌手我怕大家不太认识，我就讲几个最主流的歌手给大家听。OK， 就是这么特别。好。大家还想知道谁吗？大家知道那个吗？强大的四兄弟的 Nick Jonas， 他最早以前的女朋友是 Miley Cyrus， 欸，是吗？等一下，让我确认一下，我突然有点搞混。哦，对，没错，我没有讲错。然后他现在是跟那个嘛，他印度那个超级巨星的老婆在一起，这样子。好 ，OK， 讲的有点太多了，我们来听我们下一首歌，我们非常的重点歌曲。今天，我最主要讲的歌就是 MGK and Blood， 然后再来就是这首歌。好，先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 Bitches, we the best music. Another one. DJ Khaled. Bitches calling my phone like I'm locked up nonstop. From the plane to the fucking helicopter, yeah. Cops pulling up like I'm giving drugs. Nah. I'm a pop star, not a doctor. Bitches calling my phone like I'm locked up nonstop. From the plane to the fucking helicopter, yeah. Cops pulling up like I'm giving drugs. Nah. I'm a pop star, not a doctor. Hey, shorty with the long text, I don't talk. Shorty with the long legs, she don't walk. Yeah, last year I kept it on the tuck. Hey, 2020, I came to fuck it up. Yeah, I want a long life, a legendary one. I want a quick death and an easy one. I want a pretty girl and an honest one. I want this drink and another one. Yeah, and I'm troublesome. Yeah, I'm a pop star, but this shit ain't bubblegum. Yeah, you would probably think my manager is Scooter Braun. Yeah, but my manager with 20 hoes and Budokan. Yeah, hey, look, Ariana, Selena, my visa. take as many charges as it needs to, my girl. That shit platinum just like all of my releases, my girl. Niggas come for me, I tear them all to pieces, my girl. I'ma show your sexy ass what relief is, my girl. Please don't take no shit that's about to have you geeking. And I'm not driving nothing that I gotta stick the keys in. Wonder how I got this way, I swear I got the bitches calling my phone like I'm locked up nonstop. From the plane to the fucking helicopter, yeah. Cops pulling up like I'm giving drugs, ah, nah, nah. I'm a pop star, not a doctor. Bitches calling my phone like I'm locked up nonstop. From the plane to the fucking helicopter, yeah. Cops pulling up like I'm giving drugs, ah, nah, nah. I'm a pop star, not a doctor. I'm a pop star, not a doctor. Watch her, says she rep a whole different block, so I blocked her. Busy at the crib, cooking salmon with the lobster. If we talking joints, it's just me and David Foster. Bodyguards don't look like Kevin Costner, you tweaking. Just pulled up to Whitney, Houston, Texas for the evening. They tell the same story so much they start to believe it. The ones that start like Drizzy shit was cool, but we even. Man, how the fuck? 2, 4, 6, 8 watches factory so they appreciate. Crown in my hand and I'm really playing keep away. Shit don't even usually get this big without a Bieber face. Nah, nah, piece of cake, nah, nah, Turks and cake. Yeah, yeah, go and get your friends, we can sneak away. Yeah, yeah, yeah, I keep a, like I keep the faith. Wonder how I got this way, swear I got the bitches calling my phone like I'm locked up nonstop. From the plane to the fucking helicopter, yeah. Cops pulling up like I'm giving drugs, ah, nah, nah. I'm a pop star, not a doctor. Bitches calling my phone like I'm locked up nonstop. From the plane to the fucking helicopter, yeah. Cops pulling up like I'm giving drugs, ah, nah, nah. I'm a pop star, not a doctor. Okay.刚给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 Drake 所演唱的 Pop Star， 然后这张这首单曲呢是由我们的 DJ Khaled 所创作的这个单曲。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因为基本上他当时是连出两首单曲 ，DJ Khaled 他就是直接跟 Drake 合作两首，然后都是发行单曲，他不是发行 EP， 他直接单曲就出来这样，然后一次两首，然后另外一首当时另外一首是 Grease， 然后当时其实一出的时候他就直接冲到那个 Spotify 的前50嘛。然后大家听，其实我是没有感觉，所以这样说我就是这样说，我当时都没有把它储存起来这样子。然后是到最近这首歌的 MV 才释出，然后这首歌一释出 ，MV 一释出呢，在美国基本上是引起超高超高的讨论度。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的 MV， 反正这首歌 MV 一开始，我建议大家自己去看了。那我大家简介一下，这首歌的 MV 一开始呢，它就是讲了这个 DJ Khaled， 然后就是希望。他可以跟，当然我当然大部分应该是在演戏，他就说希望 Drake， 你可不可以，你都帮我做歌，你都帮我唱歌了，这样你可不可以帮我拍个 MV 这样子？然后 Drake 就很不爽，说妈的，我一直帮你出两首歌，我都已经帮你做成这样子，你还要我帮你拍 MV， 就是很不爽。但他们在搞笑这样子，然后 Drake 他就哦不行，那我一定要打电话请我一个朋友帮忙这样子。然后后面就直接跳到这个开 MV 的开头嘛，我们就发现就是。地板上躺了很多 hoes 这样子，躺了很多女生，然后就镜头慢慢的运到床的那边，然后就看到Justin Bieber 起床了。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屌的事情哦。好，我先讲第一个 Drake 跟 Justin Bieber 他们都是加拿大人，所以、他们可能互相支持。再来是 DJ Khaled 他本来就他好几次爆红的单曲都是跟 Justin Bieber 有关的。OK， 好，再来是。Justin Bieber 呢，他自从2015年发行了我们 Purpose 专辑之后，他就已经转型了，他已经不是之前的小屁孩，他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当然，他在 Purpose Tour 的时候，还是因为精神的状况不太好，取消了巡演。但是他的行为已经不像他以前 My World 跟 My World 的 2.0 那一段期间，还有这个什么 My Boyfriend 时期的那样子那么的。讨人厌，然后这样子，这样当然就是成熟了一点点这样子。他已经转型了，但是他现在竟然又拍了，就是一个老舍炫富的一个 MV， 这样大家去看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歌词啊，跟那个我们所谓的 Bizzle Vibe 又回来了哦。Bizzle Vibe 是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也是看了 MV 才知道的、哦，因为我喜欢看那个 MV 的 reaction 嘛，然后就去看美国的白人女生对 Justin Bieber 这一支 MV 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说 ，A Bizzle vibe is back 这样子。 然后就找Bizzle 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查一查，我发现 Bizzle 是 Justin 他在2013年到2015年的饶舌歌手的名称。他不算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 officially 就是宣布这个艺名，但是当时他被公认的这个名称，就是他2013年到2015年的 Justin Bieber 就叫做 Bizzle。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回想一下，他2013年到2015年的期间他在干嘛？非常乱嘛，开毒趴嘛，然后进去监狱吧一两次吧，就是他在最乱的时期，吸大麻那个时候，就是在这段期间，就是最乱的时候，然后在演唱会上一些乱七八糟的迹象都有，就是最乱的期间，他就是在 Bizzle Bieber 的这个时间，他们给他取个名字，然后一查屌了，我去 Google Bizzle Bieber， 然后屌了，你知道吗？他的 Bizzle 竟然有一个 fandom， 他有一个维基百科，他就叫做 Justin Bieber Wiki， 就是那个小贾斯汀的维基百科这样子。然后我就找了，哦，他这个 nickname 他就叫做 Quentin Bizzle， 昆丁 Bizzle 这样子。然后他在2013年出生，死亡于2015年的5月11。哦，我在猜5月11应该是 Purpose 专辑发布的时候，因为他彻底转型嘛，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很酷，然后还没有结束哦，反正大家很开心嘛，因为底下留言就是大家就说，哇天哪 ，Bizzle Bieber 回来了，我们就是要看到，就是然后有些人就说，就是这是我在梦里才会梦到的景象，因为自从2015年之后，我们就看不到那种屌屌那种，我们已经看不到瘦子版的小贾了，我们现在看得到是那种比较很虔诚，我们看得到那个 Big Bang 太阳，我们现在只看到 Big Bang 太阳版的小贾斯汀哦，大家应该懂我什么。大家应该懂我在说什么，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然后开口闭口都是 God God God God 什么什么的。OK， 好，还没结束哦，大家去看，仔细看 Pop Star 这首歌的歌词，这首歌是 Drake 写的嘛，对不对？哦，我稍微简单的讲几句 Pop Star 的歌词给大家听。OK， 中间就有讲到了嘛，最重要的是I'm a pop star， 没有，这是在讲 Drake，sorry。然后他说 ，You will probably think my manager is Scooter Brown。OK。就是这个重点人物又出现了 ，Scooter Brown 出现。然后 Scooter Brown 是谁呢 ？Scooter Brown 是目前小贾斯汀的经纪人，同时他不只是小贾斯汀的经纪人，他是世界上各大 pop star 的经纪人。哦，他的艺人有谁呢？我现在大概讲给大家听，有 Ariana Grande，OK， 我们有 Kanye West，OK，、okay, 小贾斯汀，Carly Rae Joseph， 那个 DJ Martin Garrix、哦、还有我们的江南大叔 Psy、哦、当然前阵子他去年嘛2019年6月的时候他买下了Taylor Swift 的前唱片公司，所以大家懂那个概念吧，就我前几集不是有讲嘛， Taylor 前阵子有一个版权的问题，他把他专辑的版权都买下来，那是不是他版权收入就没了，所以这就是前阵子又有一段论战，然后小贾有帮 Scooter 讲话这样子，然后有 Taylor Swift 派跟小贾派这样子。OK， 反正 Scooter Brown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经纪人。台湾可以用谁来比喻？好、哦，想不到，没办法，反正他就是一个非常红、非常红的经纪人这样子。大家讲 Scooter Brown 就一定会知道是谁哦，小贾经纪人跟 Ariana 的经纪人这样子。OK， 好，我们现在讲到 Scooter Brown 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这段歌词就刺激咯，真的刺激咯。这段歌词写 ：Look, Ariana, Selena, my visa. OK， 刺激了，太刺激了。因为基本上小贾斯汀非常非常厌恶人家讲到他的前女友，尤其是 Selena， 因为 Selena 是影响他最深最深的前女友。OK， 然后呢 ，Drake 把这段词写出来，还请小贾斯汀来演这个角色，这就是这部 MV 最屌的地方。而且你知道，他们就会让听众就觉得说：“哎，天哪！”Drake， 你到底是在写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要让小贾斯汀来演了吗？还是说你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哦，想到超级巨星就应该想到 Scooter Brown， 还是说你以小贾的角度去把这首歌写出来？所以这太多未知数，就是因为现在毕竟美国的疫情还是很严重嘛，所以他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完整出来解释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基本上在歌迷跟听众，就是所谓的那种铁粉听起来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例如说喜欢 Bizzle Bieber 的人就是美梦成真嘛，然后喜欢 Drake 的人哦，又是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基本上 DJ Khaled 就是捡到他就是永远躺着赚，然后爽到一个不行。我到那时候 你去 DJ Collie 的 YouTube 下面看留言，你看那个 No Brainer， 然后 I'm the one， 大家就会说 DJ Collie 就是那个群组我们在上台报告的 presentation 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做 PPT 的人，然后都没报告的那个人，就是他就是躺着赚，你知道吗？就是最爽的那个人。当然他可能音乐实力还是不错，但我只能说他的号召力是强的，所以他都可以。他可以让 Drake 跟 Justin Bieber 虽然没有同框啦，但是至少一个是 vocal， 一个是 visual 这样子，所以出现在同一支 music video， 我觉得真的是很屌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支 MV 又让 Justin Bieber 回到2013，就回到 visual vib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酷。然后我觉得 Drake 的歌词也很会写，所以其实我很多歌都是因为看了 MV 才喜欢。我很喜欢他们玩弄，就是他不是。他真的在玩音乐，他就是把事实东西写进去，然后再玩弄那个旋律。我很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看了这 MV 之后，我就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不错。这个跨界的 collaboration 我觉得很喜欢，就是太酷了，你知道吗？想要多一点那种东西，然后还自己调侃自己的八卦什么一大堆的，我觉得真的很酷。OK， 而且我觉得很酷，就是其实这首歌就算是 Drake 自己唱也是合理的，你知道吗？因为 Drake 他也是基本上也是超级巨星了，而且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点。像他不是有讲这个，我们讲到 Bubble Gum 那个地方，因为 Drake 他因为太红了嘛，我只能说人红是非多。然后他又是饶舌歌手，所以但是他开创了太多旋律性的饶舌，所以他会被一些 OG 级的饶舌他们批评说：“哦，你不是传统，你不是正派的饶舌歌手，因为你太多旋律了。”大家听 Drake 的歌应该感觉得出来，但是他早期的歌还好，只是这几年有些歌是为了商业所创造出来的歌曲，那我们就不多说。当然。对我来说都是艺术品，只是一个是商业的艺术，一个是纯真的艺术这样子，但是都是艺术品这样。OK， 那就是这首歌很特别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好，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那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吧。 OK， 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我们这个 Girl in Red 所带来的 Bad Idea。然后呢，Girl in Red 的这个歌手呢，我可以讲他的本名吗？就是 Mary Oven Oven Oven， 不知道。好，我们讲 Marie 就好 ，Mary Marie， 我们讲 Marie。他这个歌手呢，他是挪威的歌手，然后他很特别，因为我也是上礼拜才知道他的，然后去稍微 Google 一下他，他今年才21岁，他1999。讲到已经有点岔气，他99年出生的，好，我们97年，小我们2岁、啊、甚至超过。OK， 99年出生的一个歌手，那为什么特别呢？其实我听到这首歌是因为 YouTube 在首页上推播给我，然后我听到这首 Bad Idea， 然后很特别哦，这首歌的 MV 它单曲的封面跟它 YouTube 上面的图片是一个裸女哦，这个女生脱下上衣，然后露两点，有胸部。OK。那很酷的是，为什么他没有被检举呢？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那个底下留言，然后我们就说啊 ，YouTube 演算法机器人太笨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发现这是一个裸女，你知道吗？因为他是衣服往上脱，但遮住头这样子，然后他就这样出现在 YouTube 的上面这样子，然后他就没有被检举下架，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厉害的东西。所以，但其实不是啊，我跟大家讲，这是成人内容，基本上露两点在 YouTube 上不会被移除，啊，你露到第三点才会，啊，跟大家科普一下。YouTube 上面它有这个所谓的成人内容，就是你点进去的时候，它会叫你登录账号，说你要满18岁才可以看，就是所谓的成人内容这样。所以前阵子才会有一些乱七八糟，有人上传 A 片在上面，但那个很快就会死掉。好，题外话，那我一听到这个我们 Marie 的歌之后呢，我就蛮中毒的。为什么呢？哦，我去查了，我去 Google 一下他嘛，发现他也是写这种类似心理健康的歌哦，这就是我的口味，我的 type 这样子，我非常喜欢听这种有关心理的东西，就像我提到好几次的 Twenty One Pilots， 之后会用一个系列去介绍它这样子。Twenty One Pilots 他们也是在写类似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东西，就是我很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们又加入流行的元素，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像 Bad Idea 他这首歌的 MV 呢，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写蕾丝边吧，蕾丝边的故事，然后，他们可能。女主角每天都找不同的女生回家，但发现起床后他们就走了啊，要么滑手机，要么就跑掉。所以我在猜，女主角可能她想要的感觉是起床睁眼看到，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有人陪她，然后可以互相继续拥抱，而不是单纯的 hook up 这样子而已，不是单纯的我们的做爱这样子。她希望起床是有一个陪伴的感觉，但没有。她发现她每次约完炮回家之后起床，那个人都在滑手机，不然就是自己跑到。客厅的沙发吃早餐看电视，没有人想要理他，所以这首歌表达意见哦，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歌词，大家自己去想象，用你自己的角度去想象，有时候不一定要听歌手解释出他的原意，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你用自己吸收到的东西创造出自己的见解，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OK， 只是跟大家分享说哦，这个歌手不错，这 MV 也不错看，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去听一下这样子，推荐给大家。 OK， 那就是这礼拜介绍给大家的歌手跟歌曲，还有他们之间的八卦跟牛肉哦。这礼拜的资讯量蛮多的，有点 TMI， 有点 TMI。OK， 那我之后一样啦，我就是把刚好把这礼拜比较了解的一些欧美的事件，然后跟我刚好这礼拜听到歌连接在一起，整理一个小小的东西给大家，这样子希望大家听得还开心，听得。应该还不错吧，听八卦应该蛮爽的吧，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看欧美这些八卦的，但亚洲圈的八卦我就还好，但我很喜欢欧美这些八卦，因为乱七八糟，他们八卦是乱到基本上是大家像那个强尼戴普跟他的前妻 Amber Heard， 他们的八卦就是应该是目前最火热，就是太夸张太狗血，你知道吗？可以推上 Netflix 直接做一个独立影集的那种夸张。对，好啦，之后有空再跟大家聊聊这些东西。那我们这礼拜内容就先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喜欢的话，记得 Spotify 帮我按一下关注，然后帮我分享出去，然后还有 KKBOX OK， 然后 Apple Podcast， 我之后会努力哦，做好我另外一档节目这样子。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喽，大家拜拜。